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呢度仲可以讲， 讲下郑 公。好啦，咁咧又嗱，我哋讲下仁安姜啦。嗱，仁安姜嗱，即系当时呢个七千几个英军啊，即系被困喺仁安姜呢个地方。当时系住喺缅甸嘅一个即系英国嘅司令官啊，咁啊同即系揾咗杜月明，揾咗呢个孙立人嚟开会，话喂。我哋有七千多人被困，你可不可以帮手去解围啊？咁杜月明话唔得，佢话我哋冇咁样嘅，即系冇咁嘅兵力。咁孙立人就系杜月明嘅部下。孙立人话得。 嗱，咁呢个做法本身系咪有问题先？ 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啦。喂，你喺个老细面前话，个老细话唔得， 你话得， 你话得。咁啊，咪从可以咁样睇到就系、是。孙立人亦都对你杜月明系唔妥啊嘛，即系对你嘅大兵嗰、那个。 如果我宏观你睇呢个，其实唔系国军入边一个普遍嘅问题嚟， 都系噶，唔系都唔系普遍，因为其实军头之间唔满意，大即系好平常啦，系嘛？咁你但系即系由下级即系唔满意上级咧，咁就只有呢个孙立人够胆，因为佢系维珍尼亚军校啊嘛。 唔系，但系正常嚟讲呢个可以 court martial 噶嘛，可以军事法庭啊嘛。 咁未必去到咁样，最多如 果大佬可以炒你噶嘛， 可以炒你。 你而家最近嗰只咧，可姆林咧，或者我度咧， 炒咗啦， 即炒噶嘛。 好啦，咁啊，嗱，咁跟住杜月明，我见到你话得啊，咁我咪身行咯，系嘛？咁、 有冇得炒佢？ 但杜月明佢本身识唔识英文噶？ 唔识。 咁、可能已經喺溝通方面爭 啦。大家唔好覺得而家用我哋嘅標準嚟，其實當其時大家語文嘅格局好大。 係， 即係譬如英國佬點解即係同你中國點解個咁大？佢揾唔到個中國人同你傾啊。 所以咧就即係當時就變咗係孫立人同嗰、那個即係住喺印度嗰、那個住喺呢個緬甸嘅司令官話咁喂喂老兄你話得啊咁麻煩你幫幫手咯，所以孫立人就即刻打電話就俾呢個劉芳，佢話你帶齊兵佢應該係要去到呢個仁安疆都差唔多成兩三日啦， 喺邊度去啫？ 在哪度去我又不好記得了，即係都唔近嘅，都唔近嘅，部隊唔近 的。我哋嘅理解應該喺中國邊境過去嘅嘛？ 都唔係，都唔係，都唔係，都喺附近。咁啊，亦都即係英國人當時咧，英國人好抵死嘅。喂，你都有車有城，你都有軍人，屌你！喂，你自己唔去解圍，然後咧車啲中國軍人去解圍，屌你！真係有時啲嘢又唔係好吹漲啊！咁啊，跟住就原來即係劉芳當時即係佢團長啦，嗰團咧大概係八百人啦，即係我哋叫八百壯士。 佢殺下八師兩團人。 咁啊抵擋住咧當時七千幾個，差唔多八千日軍。好啦，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劉芳就話嗱，即係我哋兵力太少啦，但係我哋要嚇嚇佢先。將所有的十幾廿支機關槍一齊喪，靚白啦！咁佢日軍當時亦都冇乜情報，哇！屌，即係中國軍人 咁多啊！ 佢都唔知係中國軍人點，哇！解圍嗰啲咁大裝備嘅，都係咁不冷，拎不冷，拎不冷，所以咧佢哋都自己都怯一怯，一怯之下咧，咁就出事啦！咁所以咧長仗就即係打咗三日咧就係結束啦！咁所以咧都咁我即係中國軍人係死咗202個。咁 都犀利喎， 係啊，七百幾人，即係八百人死咗202個，咁啊，即係傷啊，傷咗都幾百個啦。咁但係日軍就死成千人啦。 佢咪最尾計嗰條數係1:6，即係中國軍人死一個，日本死六個， 千幾人啦。 嗱，啲觀眾可以睇下側邊呢幅圖啊，就即係國軍就係呢度嚟嘅，日軍即係英軍喺呢度啊，係全線被日軍包圍噶。 嗱，當時即係英軍去到咩階段咧？佢哋係即係其實去到差唔多崩潰嘅邊緣噶啦，一日時間佢哋瓜曬噶啦，因為當時佢哋運喺仁安疆咧係唯一靠一條河去作為飲即係飲用水，嘢食唔好講啦，日軍連嗰條河都封閉， 你想想他在被困了几天、 嗯、 水都没有、嗯、所以他每天都打给他司令官，喂你做乜嚟救我大佬我渴死了真的、嗯、所以即是、这个这样的即是为英军解围的呢，实际上真的是千钧一发， 千钧一发。那咁啊，阿鄭公人啊，當其時係咪英國同埋美國喺嗰即係緬甸個制空權完全都冇啊？如果唔係，可以照計 冇。嗱，美國佬冇參與呢場戰爭噶嘛？美國佬當時係， 但係史迪威做總司令嗰陣， 史迪威係即係幫中國，幫中國喺嗰度做副司令。 哦， 啊，但係即係美國佬冇參與緬甸呢場戰爭，美國冇美軍嘅，我哋只係當時係中英聯合部隊嘅啫嘛。 嗯， 所以 即係掛名，阿史迪威係掛名啫。 佢代表中國， 代表中國， 代表中國。 唔係你有一樣美國佬代表中國，我哋諗清楚一件事咁樣喎。 因為軍援個問題嘛。 軍援問題，因為佢科水嘛。咁科邊個科水啊？ 咁同埋史迪威亦都係好多好多嘢都令到係即係佢同蔣介石之間亦都好多矛盾。 好多矛盾，因為有本書係美國一個歷史學家寫嘅，就係、是、講咗當其時即係史迪威。是極度不滿意蔣介石， 史迪威又諗高高在上啦。 調翻轉頭，蔣介石都好不滿佢。個世界咁樣啦。謝光華嗱，譬如呢場仗咧，即係咁解為啦，佢純粹係一個戰役上嘅勝利，定係還是有一啲比較重要大嘅政治意義咧？ 其實都冇乜特別大意義噶啦，只不過即係能夠喺呢，即係喺中國嘅成個。由一到四二年啦，即系打咗嗰阵时打咗五年啦，啊，即系喺一个屈沉，即系低沉嘅气氛。 即系好似而家咁闷啦，唉，下一俾人打到金嘅， 打咗场胜仗，而家仲喺外国仲救咗咁多人，仲救咗啲外国人，咁所以咧，即系都有啲士气大振咁啦，系咪？咁即系中外报纸都 当然写得好劲噶， 都写得好劲。 如果唔系，我冇留喺啲副职报纸度。但系问题就系、是。點解後來咧就國軍似乎對或者甚至國民黨政府啦，對呢場仗嗰個著墨不多咧？ 都係因為後來即係孫立人後來牽涉所謂匪諜案啦，咁啊即係因為孫立人呢一個人就影響咗成個新呢、這個第一新一軍，亦都影響咗中國遠征軍呢、哦、一段歷史嘅。 哦，個原因係政治就唔係軍事啦， 唔軍事。 咁所以就好奇怪，咦？點解劉放吳將軍都打得咁好，咁點解要走咗去喺美國嘅咧？咁樣咁，我諗即係新一軍嚟講咧，打即係後來孫立人呢個政治嘅事件，就令到佢哋成個功績就喺歷史上邊消失。 咁啊，即係都好在，即係歷史都係始終喺度嘅。咁啊，經過即係。孫立人被平反啦，咁喺2014年啦，呢、這個監察院方面咧就係即係從應該2012年啊，有國民黨嘅監察委員咧就話要重新調查呢件事，咁2014年 點解要調查？ 即係咁究竟孫立人係咪冤獄啊嘛？ 哦， 係嘛？咁所以就查咗2年半之後咧，喺2014年咧就公布嗰個調查結果咧，就證明咧即係呢一場係冤獄嚟嘅，就為孫立人平反啊，咁、即係。當然你話屌人都死鬼咗，歷史都 千秋萬歲名。 咁但係 莫身後事。 但係即係平反始終係一件好事，因為你一平反咧，咁你背後歷史嗰 段 就因為呢個人嘅平反，就因為呢、這個令到呢個孫新一軍呢場戰役就得以即 係 講出嚟， 就重建啲啦，係嘛？ 即係有時睇到呢啲真係嘔血嘅。係阿謝光，咁我哋可唔可以講下孫立人嗰即係呢個冤案係點樣咧？ 嗱，孫立人咧，基本上就嗱，佢呢個都係軍人，即係有啲軍人本色啦，係嘛？咁亦都功高震主啦，係嘛？咁亦都因為同美國人嘅關係非常之好，啊咁因為亦都嗱，因為蔣介石帶領住即係200萬軍民去到台灣之後咧，其實都係風雨飄搖嘅。美國佬亦都因為喺大陸種種關係咧，亦都唔相信蔣介石，佢就好想咧揾人取而代之。咁就已經有不少說客咧，就透過唔同嘅關係咧，從唔同嘅人咧，就希望佢能夠取，即係將即係取代蔣介石呢個地位。 即係孫立人取代蔣介石。 唔少人嘅，孫立人只係其中 一個， 其中一個 option。 好啦，咁啊嗱，從呢件事咧，我哋睇翻海外啦，香港所謂第三勢力，聽過未？ 未聽過，你講 啊！第三勢力係咩咧？喂，袁秋， 他老豆就是第三勢力 咯。元秋唔，嗱冇聽錯，元秋唔係第三勢力啊。OK， 元秋個老弟第三勢力， 即係蔣麗、蔣振。嗱咁啊，當時美國人咧就喺香港建立咗個第三勢力啊，嗯、即係咁嗰啲第三勢力，即係後來嗱，因為咧。他在香港 recruit 了很多即在大陸走下來的國軍、這些國軍也都不是太滿意即蔣介石、流落了香港，所以他 recruit 了這一群人之後就、派了去不知道哪個島去訓練訓練、 那你美國佬搞事即係照計呢啲嘢都 喂，美國佬，你話佢搞嘢又好，佢真係使唔少錢嘅。好啦，嗱，仲有一啲咧，譬如司馬長風呢個作家，你聽過未？ 識呢啲識啦， 呢啲咪第三世受第三世嘅錢咯。 嗰時明報咧就而家即係之前阿馬家輝個專欄嗰欄嘅嗰個角係佢寫嘅， 即係美國佬就新亞洲出版社， 新亞洲啦嚇，美新處啊，仲有 咪呢啲咪就係美國佬俾錢嘅咯？喂，當時俾好多錢，一個月即係講緊成百萬嘅。 嗯 喂，當時你係老編啊，攞兩萬啦；你係副編啊，攞一萬五啦。喂，嗰個年代啊，五六十年代啊， 咁筍嘅 好啦，咁嗰啲唔講啦。嗱，長嗱咁咧就即係喺香港 recruit 咗呢陣咧，就去咗個島嗰度咧就訓練江山。咁咧就話你邊個鄉下？譬如你哦，因為長陣山東啊嘛。咁你哦，譬如你係廣州，你係山西，咁啊空軍空投咗你落下邊之後，你建立自己嘅部隊。 哦，咁得意嘅。 唔係有個美國仔讀爺老豆啱啱出嚟嘅，俾佢掟咗落去呢個四川做咯，咁跟住俾人拉咗咯。 嗱，所以咧 坐廿年監啦。 蔣振係呢個所謂第三勢力最後一個唔使上機嘅。如果佢上埋機咧，就冇咗而家元秋呢。 咁好啦。 咁所以咧就本來係諗住空投即係蔣振來山東。咁呢個你個題外啦。所以咧美國人係不斷揾一啲唔滿意蔣介石人咧。希望能夠取而代之，孫立明其中一個。所以呢這個馬克阿瑟當時 在日本飛了一個飛機過去台灣，就接了馬克阿瑟去東京。 孫立明 去這個東京，馬克阿瑟就跟他 聊天， 麥穗同和孫公兩個就大家聊了。他說喂，我希望你能夠在台灣就發動一次政變，能夠將這個蔣介石趕下來之後，由我支持你呢在台灣裡面的統治。好了，孫立明就即傾完之後，佢話我唔會做呢啲嘢嘅，即係我哋作為軍人，我哋係服從領袖、 忠誠嘅。 咁佢飛翻去台灣之後咧，第一時間向蔣委員報告， 贏咗我推翻你。 麥穗咧就叫咁樣。咁委員長，哦，咁我知啦。咁佢心裏面就喂屌你，即係始終一條刺嚟噶嘛。 係咯， 吳家產咁多人揾揾你， 你會做啫，你今日唔做啫，我點知？ 係啊， 最慘你有能力做啊就係。 咁所以咧件事就擺咗喺心裏邊就。 就唔多妥啦， 系啦，咁啊唔妥啦，咁啊好啦，咁跟住就因為黃埔系統同呢個啊孫立之間又唔妥啦，咁因為譬如開啲軍事會議啊，咁啊孫立有啲軍人脾氣就指住啲黃埔嗰啲老將領就孖叉佢，咁啊蔣公即係覺得啊屌你唔係唔俾面我係嘛，咁你鬧佢即係鬧緊 我校長嚟喎大佬， 話曬都係個校長，咁你即係兜圈係咪罵緊我先？咁所以咧積積埋埋之後咧，咁啊跟住有一個郭廷亮。嘅所謂匪諜案，咁因為郭廷亮係佢嘅部下，咁嗱，郭廷亮後來個調查都係話佢呢個都係冤獄嚟嘅，郭廷亮都係冤獄嚟嘅，咁但係當時又話佢咩又自己認咗啊，又寫咗幾多份嗰啲咩自白書， 唔係呢咁而家啫，你拉入去咁梗係你梗係贏啦，得到 金 噶嘛， 係 啦， 但係佢收好多錢噶喎， 嗱好啦，咁啊，因為你係佢上司，所以呢個連坐法咧就是、你有份。咁所以即係當然裏面好多細節啦，好啦，咁啊幽即係幽禁咗佢啦，係咪即係軟禁咗佢咧？將佢喺台北咧就搬咗台中啊，佢 即係而家嗰個 紀念館，孫立人嘅故居紀念館啊，咁嗰度咧就做咗紀念館，咁啊唔知逢禮拜一休館啦，咁其他日子你可能要預啊， 預約嘅， 咁裏邊咧會有啲導賞員啊介紹即係孫立人，咁即係孫立人就喺嗰裏邊咧就。度過咗33年啊！咁裏邊 種花裏邊， 咁唔係佢種花，佢夫人種花， 跟佢賣。 所以呢個叫做將軍玫瑰。咁啊，去呢、這個去呢個。 大家聽完就記得喺台中嗰陣時候咧，你即係一即係想你搞完去翻嗰個紀念館嗰度啦。 係嚇嚇，咁、啊、你即係因為佢 因為佢次都少啦，係嘛？因為佢所謂軟禁咧，其實就基本上係你譬如對外聯絡你要申請，你去菜市場買嘢咧，佢揾個人跟住你啊，即係你基本上冇乜自由嘅， 冇乜自由。 咁當然你可以去街，但係開街你都要你都要有人跟住你啦。咁啊，即係變咗佢個收入又少啦，咁啊，即係不足以糊口，咁就咁佢就學。即係個夫人就學種玫瑰，咁攞啲玫瑰菜市場咧換一啲糧食翻嚟，咁而呢啲玫瑰都好靚，咁所以咧喺台中呢個地方呢、這個菜市場咧就稱呢一種玫瑰叫做叫做將軍將軍玫瑰， 啊 都好出名嘅。 係咁嗱，即係大家有人睇翻歷史咧，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切身是當事人的話 你會怎 樣現在我們當講律師好像講講講講講講講講講講講 當事人你就真的33年就這樣過了好了我們結束我們再回來還有其他的問題問一問孫公